一会儿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说到，说就是光顺义区啊， 哦 啊，光顺义区顺义法院半年就受理了600多件涉及到健身的纠纷案件。 哦， 其实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说过，有很多的，比如说场所啊，经常会什么预收费啊， 对， 充值啊， 卖你个卡呀， 哎呀，年卡呀，哎，洗个头一直在那跟你说， 对， 是吧？你办个卡吧，先 88000，我打你，不是不是， 我打你， 我给你打， 哦，我办个卡，你还打我，哇，我就那么兵器吗？我就， 其实他心里就是想，你要不办卡，我真想打你， 哎。所以呢就是出现了这种一样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就由此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各位你们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的职业命根子在什么地方？ 命根子， 职业命根子啊，不是职业底线啊，就是那些比如说 必须得加职业俩字儿。 哎，你的职业命根 子， 就你的职业是什么，然后你的职业命根子是什么。 哦，职业是什么，职业是命根子。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像我们说那些普通的那些就是大众所有职业都通有的这些咱就不说了 啊， 比如说诚信，你这个什么职业你都得有啊， 诚 信 是什么， 诚信 哦，对对，哦，不是，哦，不是你不是刚才 哇磊磊哇诚信，哦，我的天哪， 不是刚才你前你说你是说，哦，说个职业， 哦， 然后我还想诚信是个职，我刚才想城管，哎呀不对， 哦呦我天哪，这他问我高磊问我诚信是什么，所以你们以后高磊说的话你们可想而知，你们到底要不要信啊，所以就像什么诚信啊，什么这些东西，这都是基本的 啊，对 吧， 对对对对， 这些都不必说， 做人的基本原则， 哎，对对对，你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咱们做电台的 主持人的 命根子是什么， 那当然是我的花容月貌 你靠脸播音的哈， 我告诉你那些电视台的女主持可不都得靠脸吗， 我们说电台， 哦，电台， 咱们是电台， 那就是我醇厚的声音， 哎，你这也对人家女主持有偏见， 啊， 人家那女主持咱人怎么就靠脸了， 哦， 人家，哦，身材你也得有，不是不是那个人家也得有内涵嘛， 哦， 对吧， 反正我的命根子就是我的声音 啊，你的嗓子， 我的嗓子， 职业命根，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 啊，咱们说是内涵这一块呢，先不去说啊。但是说，如果我 你说我没内涵， 对，如果真的哪天发不出声了 啊， 那这真的就你说一个电台主持人你发不出声了， 那干嘛去啊？ 哎呦，我的天哪！ 我觉得 你是不是只能当领导了？ 是。你就不怕咱们台长在咱们台长原来你是做主持人的， 是吗？ 对呀， 啊，哦，对， 两位都是啊， 哎呀呀呀呀，你这高磊太使坏了，你知道非得往这上面扯，对吧，啊，这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哎， 你还举别的例子吧，你 开玩笑啊，就是说反正每个职业可能都有自己的职业命根子，是不是？ 对，我 在你怎么一直在抖 我就是好开心， 啊，好开心啊！ 我就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舞蹈演员 啊，舞蹈演员 命根子一定是他的双腿啊，他没有双腿怎么能够摆出那么优美的姿态？ 其实包括还有很多同学，就是前一段时间也接触到很多同学 啊， 他们就是比如说原来是学舞蹈的 啊， 但是就是因为受伤了 哦， 就受伤了只能去，比如说去，就马上还得改专业，就重新要。考虑自己将来的这个职业思路等等的，你想想他们的职业命根子可能就是在于他们的比如说肌肉啊或者腿啊或者 对啊脚啊， 哦， 你知道吧， 对对对，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就听听大家的吧， 好好好好好， 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职业命根子是什么，好不好， 好，为什么它是你的职业命根子，您得分析分析，哎， 对对 对， 对， 对，说出理由来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临时关闭170家景区， 下个月125类药品新纳入本市门诊特殊疾病用药报销范围。 还有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公办学校未经批准不得举办或者是参与举办盈利性民办学校。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看一下朝阳区崔各庄地区马泉营村将会利用闲置空地建设两处绿荫停车场，新增车位1073个，停车场四周将会栽种法桐、国槐、山杏，并且在停车位上铺设这个植草砖啊，既起到绿化的作用，又能为附近的村民啊停车带来便利，这特别好。我就觉得那些、你看，尤其是有很多以树为间隔的那种、就是、 停车位啊， 就特别好，因为你夏天停过去，你还不用担心那个车被晒得跟 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但是有些女司机，你倒车的时候一定看好了， 你 那是树， 你看啊，她有事女司机，哎，你要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插一句 啊， 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老司机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女司机经常会错把刹车当油门？ 为什么？她紧张。 不是，这是有生理原因的。比如说是这样啊，你看啊，男的开车，你想想是不是基本上是以脚后跟为轴点，在刹车和油门之间临这个转换， 对不对？挪一下就完了。 但是他说如果一个女司机她也能做到以脚后跟来点刹车和油门的话，那说明这个女司机至少脚在42以上没有在哎，所以其实是这样，他们女的一般是这样，就是抬起脚来，脚全部放在刹车上，然后要换油门的时候呢，把脚全部抬起来踩油门。 我以为是他们穿高跟鞋导致的。 也不是 哈， 他是这样，他要抬起脚来换、 哦、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你像你脚如果立在那个地方，你临时转换，其实这个人他还是有一种知觉的感觉的、 嗯、 但是你一旦凌空了，你不知道你踩下去的， 你往下踩的时候就不知道是哪了， 不知道是什么的、 哦、 所以他们经常有的时候会感知错误，所以这个其实是不真的不能怪女司机， 所以我妈应该开车，我妈司仪的脚真的、哎、 所以我那天听了以后、 啊、 我不知道这个啊，就是这个是个老司机给说的 啊 但是我不知道女司机你们是不是这个样子的，真的是就是不能以脚后跟为轴心来踩刹车和油门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建议汽车厂商你们就应该加的考虑一下，比如说可以弄点女士版的那个女款的那个， 就是小一点的踏板 大一点踏板， 哦，大一点， 大一点踏板，让他们的小脚也能够 够得着 这样来踩、 哦、 他们可能会减少女司机出这个踩错刹车油门的几率。 千万别让我去设计啊，我这脑子是混乱的、 哎、你还给再减小一点给你弄成四八的鞋 好、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 嗯、 因为连续强降雨天气，山区发生塌方、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本市呢临时关闭了景区170家，那么其中呢山区景区都闭门谢客了。北京市防汛办指出，一直到今天，北京都将是连续的强降雨天气，山区发生塌方、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注意近期减少和避免山区出行，前往景区一定要提前了解情况，详情呢可以咨询各家景区的电话，您就没什么事儿就别去了， 对对对， 市里边溜达弯得了。 前两天我还有那个视频、啊、有那个山 就是房山的塌下来吗， 哎呦那大石头， 是 我天， 幸亏是当时的工作人员提前10分钟制止了当时那个大车和小车往前走，让大家停下来了、哎、 咱们听众当中就有专门做这个工作的，你记得有一次吗、 哦、 他们说发布这个叫做地质灾害预警的这些人， 对对对对对，有 这些人真的是厉害 英雄， 哎英雄啊，救人一命啊，这救多少人的命啊。 啊 再来看一下啊，九月开始125类药品新纳入北京市门诊特殊疾病用药报销范围，这125类药品呢，包括这个叫腹膜透析液、全身用抗菌药等等，涉及肾透析、恶性肿瘤门诊治疗等9种门诊特殊疾病用药。那这次的用药报销范围调整，每年可为大病患者减轻医疗费用负担大约3.5亿元呢， 好事啊。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蔬菜的事儿了。扫描蔬菜包装上的条形码，蔬菜在哪儿生产、由谁供货、在哪儿卖等信息都在手机上，我们一目了然了。如今呢，这样的肉菜追溯体系已经是覆盖了本市90%以上的大中型的连锁超市。那么今年本市将进一步扩大肉菜追溯体系的覆盖范围，年底前向本市的猪肉、蔬菜追溯流通节点将分别达到1900个和2600个。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职业命根子是什么。 大家先听听这歌，听这歌唱的，您猜的他是什么职业？ 我让 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酥软，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小鸟欣然围着赞叹，我让花朵嫣然围着摇颤，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瑟瑟狂澜当然万物喜欢，我让心事怦然撩起波澜，我让满目盎然撩起梦幻，我让人们沸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 我怎么这么好。 他的职业是无耻，开玩笑。哎，但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女司机这个啊，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发过来了反馈，有很多朋友说大帅大帅，我八年老司机了，给你评，我三七的脚我也能以脚后跟为轴，这个转一点问题没有，这不是汽车设计的问题。然后凤娇说了啊，他的头像还是两只脚，他说我三六的脚我也能用脚后跟为轴，能够得着啊。还有一二三道说我是女司机啊，我三七三八的脚不会全抬起来，也是以脚后跟为轴，但是够不着踏板， 你往前点， 够不着踏板，座椅往前调，座椅是这样。人家老司机还说了 啊， 就是他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他为什么会还要卡，你会发现所有的女司机开车 啊， 不是所有的，很多女司机开车她往前趴着，她就趴在那个方向盘上， 就是看不清楚前路， 她不是，她一直一般都是在趴在上面， 她紧张， 不是，她这个一个不知道调的，如果你调的座椅太靠前，你的膝盖容易卡在那个方向盘和那个 憋住了， 会憋住、 哦、 然后你看还有那个书妹就说了，大帅你说的对，我就是女司机，我油门刹车我就是靠脚凌空来回换我觉得这样来回换会出危险。 数学宝贝还说，是的，我是女司机，我就是抬起脚换油门和踩刹车，如果以脚后跟为轴，我的脚趾头勉勉强强碰到刹车但是踩不动、 哦、 我告诉大家我脚三六的， 你看看、 哎、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能够得着尽量避免，要避免这种凌空踩， 这样我突然想起办法来，不用去什么改汽车的设计，你改自己的脚啊、哦？不是不是不是，你穿一双大点的鞋。 哎，那你别瞎说啊！这鞋不合格。 你穿一双40的运动鞋。 你少来，他使不上劲儿、 哦， 他万一再踩错了呢？ 哎呦， 你这个好家伙，别瞎指挥啊！来看大家的命根子，你的职业命根子还包括一条，不能瞎说的啊。毛毛说了 啊， 我是媒体广告销售。 哦哦， 在媒体碎片化如此明显的今天，我的职业命根子那就是你们呀！祝广播媒体和其他所有媒体一同迅猛发展，收听长虹，收视长虹，阅动量猛增，票房大卖，我这个广告就能卖出去了。 你卖那么多，你也不分我们红、 哦？不是，是这样，他是我们的，应该叫上线，不是不能叫上线， 不能说上线， 这样成传销了，叫上游，哎。是下游还是上游？哎，反正是一条线上。 他应该是我们的下游，我们是他们的上游。 哦，反正一条船上的蚂蚱。 对对对 对, 对, 对 一条线上的蚂蚱。 一条船上的蚂， 一条船上的蚂蚱。 哎呀， 哎呀，好，没地儿蹦的。 哎呀， 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灵活的胖子说了，高帅早上好啊。 嗯， 我是做人力资源外包的。 哦， 这是干嘛的、嗯？我们的职业命根子就是服务啊。 哦， 每周一开会，老板都会给我们来讲服务的重要性，我这耳朵都起老茧了。 人力资源外包，这个职业是干嘛？就是人力资源部门，我们都知道，对吧？ 就把这个部门外包出去，帮你管理企业，是这意思吗？ 管理职工， 管理职工、啊， 管理员工的， 对呀、 啊，收入啊，这个的等的人， 反正就是整个管理 啊等等的。 哎，我这事擅长， 哦， 我有这外长， 哦，你有这外长， 对对对、 哦，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 你的内长是什么？来， 心地善良， 来，看一下啊、哦，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咱们说一说这个你的职业命根子是什么，为什么它是你的职业命根子、 嗯、 对不对？ 好、 啊、 欢迎大家的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那个我们接下来，哎呦，我刚才看到了，哎，我是不是说咱们的听众当中就有预警中心的？ 有， 来了，我们的总是好天气说来，高帅，我在听预警，就是我们预警中心发的房山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希望大家重视预警信息，保障生命安全， 向你们致敬，谢谢。 呀呀呀，没想到英雄在听我们的节目，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对， 希望您这个生活这个工作当中也要注意安全。 对，也希望您没事的时候及时跟我们节目互动一下，对吧？ 哎、 有什么情况跟我们来说一声。 哎，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咱们来说说这个职业啊、哦，很多人没把他们的命根子保住啊。近日呢，顺义区人民法院召开警惕健身法律陷阱，畅享健康快乐生活新闻通报会，公布了多起案例，提醒消费者注意防范。据介绍，仅2018年上半年，顺义法院就受理了600多件涉及健身的纠纷。 对，我们举个例子吧， 嗯， 哎呀，还是我们本家高先生哈， 这是你自己写的稿子吧？ 他呢是16年1月14号在北京的某健身会所就办理了一张健身卡， 嗯， 并且呢在当年的2月5号开始就在这健身了。 嗯， 2016年的5月20号，高先生在会所健身的时候不慎摔倒在了跑步机上， 嗯， 当时的健身场馆内的没有巡场人员， 嗯， 那么在其他会员的帮助下，高先生就被及时送到了医院， 嗯， 经过医生诊断，高先生是腿骨骨折。 哎，那之后呢，高先生跟健身会所多次交涉未果，随后把这个健身会所告到了法院。日前顺义法院审结了此案，经审理，法院认为健身会所有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的义务，因为健身会所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不当，导致消费者受伤，会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判令会所赔偿高先生医疗费等费用。啊， 对，其实经过调研呢，发现这个健身纠纷啊，主要是有这么以下几个特点。 嗯， 一呢就是纠纷容易引发群体性的纠纷。 嗯， 那么这类的案件当中呢，经营者多数都是开分店呀，少则几家，多则几十家，被接收的会员呢具有人数多、分布范围广的特点，一旦发生了纠纷，就容易引起群体性的案件。 嗯， 那么原告呢，一般多是好几个个人的这个消费者，而且人数众多。被告呢，多系小规模的健身公司或者是个体工商户，双方就形成了多诉一的这么一个串案的格局。 没错。二是呢，健身卡类案件通常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纠纷大多是因为商家以不同程度的优惠措施吸引消费者提前付款，之后却未能提供约定的服务内容。 嗯，三呢就是健身卡个案涉及金额较小，多数都是在1-2千块钱左右，但是同一被告涉案总金额那就大了。 对，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就哎呦，我就1-2千块钱算了，我也不去那个麻烦，或者怎么不去告，或者怎么着。 嗯， 但是你别忘了，你1-2千，他1-2千啊，这十几个二十几个 成本上千呢，那就多少钱了呀？ 哎，对 啊，嗯，我这又提前在我们健身房办了3年的卡。我们那顾问又忽悠我办了3年，说马上装修了。 哎，这 马上换新， 马上装修是不是 了？ 你想马上装修 啊？ 那也就是说，你的店面，你那个健身房店面一定会贴出一个告示，近期因装修。 对，俩月嘛。 哦，俩月 啊。 然后你不会去，然后他那个门是锁着的。 对呀，啊， 俩月以后呢？ 俩月以后， 哦， 我再去啊。 你再去，突然发现还关门怎么办？俩月人家哪都去了。 我坚信他是大客户、大品牌，不会坑我们这小消费者的吧？ 有！ 我告诉你，他要敢坑我，我天天在节目上我就念叨他。我告诉你， 你念叨他，人家 我现在先别念 叨，人家早就不知道上哪去了。我跟你说，3年，你们有钱人我真没法理解。3年， 便宜吗？3年， 便宜 哦， 好家伙！哎呀，有你便宜占便宜的时候， 吃亏的时候是不是？ 对，所以这个大家，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注意这种消费陷阱。另外，我们也是提醒相关的从业者，其实有很多行业都是被这些人给带坏的。 对。 你都不敢再去相信了， 没错， 是不是？ 哦， 所以这些从业者守住你的职业命根子，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一样，您的职业命根子是什么，对不对？ 哎， 您是这个您是做什么职业的？为什么这个点会成为你们的职业命根子，好不好？ 嗯，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如果你还没有睡醒，我们接下来放1分钟的嗨曲，让你清醒一下。 磊磊磊，你先拉下来，我想问你个问题，嫂子是不是最近又出去玩了？ 没有，人正在参加全国中学生乒乓球比赛呢，正在山东参加比赛呢，刚获得一些成绩。 在山东玩， 对，老家玩得更开。 好家伙，你这大清早起来啊，这一定是受啥刺激了，我跟你讲啊。来来来来来，好，看看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啊，有位叫娜的就说了，哎，高磊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健身房就是装修完卷包会的。哦，我忘了告诉你，我在的那个健身房15年的一家老店哦。 啊，我们这家刚开了8年。 哦吼， 15年都这样了。 磊磊，3年的费用哦，加油啊、哦！我建议你啊，他装修的时候你天天去盯着看一下。 我是包工头，我监工是吗？我 好，来看一下啊。 Coder 就说了，我呀、是搞 ID 的， 哦， 我命根子就是脑袋呀，我脑袋得转得灵活呀。 哎呦，谁的命根子都是脑袋呀？要脑袋不有没有了，怎么着？ 啊，那你想想 ，IT 那命根子是什么？除了脑子之外 ，IT 行业 ，IT 行业， 手指头啊， 手指。 对吧？你，马，我们说编程的，你要打不出来， 太落后了。现在都有语音指令了，我不用手指头，我用说话。 If A 遇到 B， 跳到 C 遇到 D 遇到 K， 跳回到 A 是吗？ 我告诉你，那个电脑就说了，你这个发音，你给我出去， 是不是？所以这个哦，他做 IT 的就脑子，对这个脑子，而且、我这刚才开玩笑，他们需要很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对， 编程啊，逻辑思维能力非常重要。啊、 对， 当然就是那个你叫，比如说你逻辑思维能力那要不好的话、你今天你编到这儿了，哇哇哇哇编到这儿，突然发现走不通啊，回去一条条修改，那就累死你了，我跟你说。 所以我干不了这活儿、你知道吗？ 哎、还有我们来说一下 啊，这个还有一位叫员外的朋友说，哎呀，其实啊，这个地质预警还有两个部门，你们一定要关注、一个是这个地质和气象部门， 对对 啊，他说房山的工程是还有一个就是天天在路上的公路巡查员， 哎呦。 就在大规模山体发生前的10分钟，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房山公路分局巡视人员以及地质灾害群测巡防员安红三， 应该是他及时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制止了惨剧的发生。 对对对对， 向您致敬哈。 对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您还在为积存了过多的硬币发愁吗？还在为手里的破旧钞票而烦恼吗？广发银行提示您，有积存硬币、残币，请及时到银行兑换，爱护人民币，让国家名片更美丽。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了！ 8月10至18日，家电5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紫云寺云店。 仙灵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好消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是延续了低位震荡，欧盘初缓慢下跌，录得日内低点每盎司1205美元，随后是缓慢回升，美盘录得日内的高点是每盎司1217美元，之后又小幅回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13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白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利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回报金额送不停。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的职业命根子 啊。 当然这个职业命根子呢，不是说那个就是那些就是怎么说呢，每个职业都有每个自己职业的特点。 当然了， 比如说如果这个真的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可能就这行你就干不了了。 哦， 对吧？ 这么严重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当然，比如说像什么诚信呀，像什么爱岗敬业呀， 对啊， 这些都是应该基本具备的素质。 那当然了， 咱们就不说了 啊， 咱们就说一说特别的 特别之处。 我们当时举了个例子，说舞蹈演员啊，你如果比如说身体上腿受伤了或者腰受伤了， 对，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跳舞了。 你看， 磊磊当时还， 我当年我也放弃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 哦， 我小的时候就因为腰受伤了， 哦， 所以我就放弃参加2000年，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呀。当时我爸想把我培养成一名体操运动员，为祖国争 光。咱爸心里就这么没数吗？ 哎呦，那时候早上起来，天天带着我跟我姐去，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团结湖公园翻跟头去， 真的， 夸夸夸，我能翻好几个呢，大肚里啪我就上，下腰夸我就下去。 哎呦， 你现在让我下去， 哎呦，叔叔那时候还看耍猴。 哎，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真有耍猴的 啊，是吧？哎。那个，你真说真的吗？你爸真想让你当运动员？ 真的是啊，那个时候。 哎呦，我再看看你现在这个身材哦， 怎么着？ 我很难想象呀， 87公斤 啊，好意思说吗？你这个啊，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一说，真的，你的职业命根子是什么？ 嗯， 你像磊磊，你当时是为什么那个就是没去参加？腰受伤了？ 腰啊，我就腰不好嘛， 翻跟头。翻坏了， 对对对对， 这是由于你爸爸不科学的训练方法，是吧？ 因为他不保护我嘛，我就摔了嘛。 对，所以这个东西，你有的时候你这个地方受伤了，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从事这个职业了啊。像水就说了，你看，我是做银行工作的 哦， 风险合规是我的命根。 啥叫风险合规呀？ 风险合规啊， 这是一个词儿吗？这不俩词儿合在一起了吗？ 叫风险合规，你这个就不懂吗？ 不懂。真不懂， 就你别乱拿钱呀、啊！没有， 银行我敢去那乱拿钱？我天，我胆儿也忒大了、哎！ 没有没有，风险合规这是吧？解释一下， 要不然 跟我们说一说，跟我们说一说， 来说说、啊、这个姚赛吧 啊！ 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哦、 啊，还是国产品牌的 哦哦 啊, 啊，一个汽车品牌。他说我的职业特点就是我这张嘴儿 哦， 这小嘴儿， 他的职业命根子是他这张嘴 啊，我这噼里啪啦的大珠小珠落玉盘，你知道吗？我得说，把死人说活了，活人说不是， 不是， 活人 说死，不是 这意思。 你这个，你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行业， 就是他能说呀 啊， 他能说会道啊， 对 啊， 这个做销售的那肯定啊，如果他这个嘴受伤了，这肯定不行， 对 吧？啊， 来看一下、啊， 一个眼神就过去、哎，买不买吧？ 买不买？买不买？不买？你看旁边了吗？高磊在那儿，换他上来，活人说死，你敢来吗？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卖女卖这个小火柴说了啊， 嗯嗯， 吓我一跳，我以为磊叔叔，我以为叔叔让你学钢管舞呢，因为腰受伤了，所以没办法学。 那个时候奥运会也没有这个啊，当然现在也没有这个项目啊。 啊，那个时候这个跳钢管舞还不被大家所接受。还对这个有 都是近几年才 有很多的偏见 啊，对 对吧？ 就觉得好像不三不四呀， 啊，其实 低俗啊， 对对对，其实学钢管舞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 有益身体健康，尤其是针对女性。现在我参加过有一些， 你参加过钢管舞啊？ 不是，我参加过有一些大型的健身比赛活动， 哦哦， 它里边的必须要规定参加的一个选择的项目之一就是钢管舞，就可见它现在普及度很高了。 哦，所以就你每次去看这些健身比赛里边都有钢管舞。 对呀、啊， 你是因为这个舞所以才去看这个比赛。 姑娘们可跳得可好了。 好吧，继续啊，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就是您的职业命根子是什么啊、 嗯、 为什么这个就是说是您的职业命根子啊，就是说如果真的比如说就像播音员的嗓子 对 受伤了， 舞蹈演员的双腿 哎受伤了，腰受伤了、 哦、 那他可能就无法从事这个职业。 演员的脸 你看看，肤浅肤浅， 哎 我们的演员是靠脸光靠脸的吗？ 估计黄渤也不太是 我们。不许说我们青岛的黄渤 啊，对，是顺便做一下宣传哈、 啊、 他这个一出好戏已经上了。 哦，什么时候上映的？ 上个星期五啊，刚刚上。 怎么样？怎么样？口碑多少？ 口碑特别好，说最近的很火爆的一部国产片，而且他是自己导演、自己主演，很厉害的。 哎呦， 给青岛人争光 了！就给青岛去看看，都去看看啊！大家上一电影院去看看啊，看看青岛这个黄渤这个皮的新片儿、啊。 我们俩没收钱，我们俩只是做个宣传。 哎、没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文娱资讯当中再给大家做介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说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好嘞，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多点开花，国安有点惹不起。 嗯， 前天晚上的主场作战的北京中赫国安队，凭借着张稀哲、雷腾龙和比埃拉的进球，3-1力克江苏苏宁，在完成了对对手主客场赛季双杀的同时，继续位居积分榜首位。而比起胜利，更重要的是，随着张稀哲、雷腾龙本赛季首次破门得分，国安阵中呢已经有12人在比赛中进球，多点开花的国安确实令对手是防不胜防。 哎呀，这国安要是继续以这个势头剩下去的话，那真的是今年冠军没得跑了， 是吧？ 哦，现在一直在赢啊。当然我们再来说另外几场比赛的一些这个花絮情况，比如说在这个长春亚泰主场对阵广州恒大的比赛当中，发生了这样一幕。 怎么了呀？ 就开场没多久，有两个球员发生了碰撞，因为他们都是去顶那个球。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广州恒大队的球员起跳，然后他们两个同时一下子把这个长春亚泰的球员就撞倒了， 撞了一下， 他们两个是凌空撞的。 哦， 这个时候，这个长春亚泰的球员倒地之后，就突然牙关紧咬，知道吗？就昏迷，然后就你看到足球场上经常会有人，马上他牙关紧咬，你得把他的嘴赶紧给掰开。 妈呀，要不然细菌上身吗？ 不是细菌、 哦，不是， 他要不然会把舌头自己咬断的。 真的呀？ 对，他会就是那种状况非常的危险。 天呀！ 就是因为他们在一下子发生紧急碰撞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啊。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场上发生了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一幕，就是因为这个是长春队的球员受伤了嘛。但是 长春队这个受伤的地方其实是离广州恒大的这个替补席是最近的。 嗯， 广州恒大的队医是第一时间先冲上去， 哎， 马上上去进行救治，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这个球员不对 啊， 然后就第一时间先冲了上去，冲了过去来救治这名球员。 对呀，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对，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后面那个就是长春亚队长春亚泰的主帅陈金刚在赛后也是向广州恒大队的队医他们的举动表示了感谢，而且说这个充分的体现了广州恒大队医的职业素养啊，真的是。 真是，这场上无论是你方还是我方，谁受伤了， 对对， 我只要离他近，我只要能够尽我所能，第一时间我就要进行救治。 哎，对啊，这也是在场上发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温馨和温暖的一幕。 嗯、 当然，还有一幕呢，就是不那么温馨了、啊。 哎呀， 北京时间8月12号，上海申花发布微博说，由于申花与上港的预备队比赛当中。这个预备队的主教练啊，申花的预备队主教练范志毅出现了不理智行为，所以暂停了他主教练的职务。 哦，他们俩不都是上海的吗？ 不是，这个谁俩？我知道、 就是、 啊，上海上港的上申花。 对呀、 啊，哎呦， 都不是自家人吗？ 哎呦，你别提这个，当年上海申花的球迷跑到日本打横幅。 哦，对你聊过这事儿， 对吧？打着横幅说什么上申花才是上海的。什么第一什么东西、这些就不扯了， 挺无聊的， 这些就不扯了、就是为什么停范志毅的这个主教练职务， 为什么， 是因为在一场预备队的比赛当中，当时这个范志毅啊不满当值主裁判的判罚、发生了这个激烈的冲突。 哎呦， 据说当时据说啊，这是据说啊，范志毅还掌掴了这个主裁判， 就打了人家， 打了人家。 哎呦，那 虽然说都是我们姓范家的，但是我还想说一句，惯的，这就是 这个太过了，这太过了 。你平时范大将军真拿自己当将军了？ 你打了人家、人家直接要报警的话，你就得是不是、 不是，这也不是报警的问题啊。这你是任何人没有权利去打人、啊。 当然了呀， 你觉得如果人家判的不好，你觉得人家如果贪赃枉法了、受贿行贿了、打假球了，你去告他去， 你拿出。真是材料了，对，你去说去啊！ 不是说啊，这球这向着你吹就叫公平啊，不向着你吹就叫瞎吹，对吧？这不是这事儿不是这么着。你即便你觉得有问题，你去投诉，你往上反映，对不对？你不能在现场掌握人家。 所以就是说， 而且还是预备队，你这给这些小球员 对 做什么？ 我就刚想说的这个就是这一点。你想想，现在中国足球就等于是从上到下就没有一个很好的素养，你让下一代怎么去学习，怎么去提高？这不就是完了？ 哎啊、好，接下来时间这个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继续说一说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你们的职业命根子是什么？就你们这个行业，哎呀，这个如果受伤了，或者是这个要是出了问题的话，我这个行业就做不下去了。 来， 哪一行业？ 继续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你是我 看看啊，有一位叫嘟嘟的嘟嘟先生呢，跟我们发来微信，他说：“哎呀，我听你话题，我怎么感觉我的工作 是个人就可以做呢？为啥你们的职业都有命根子，我没有啊？就我工作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呢？不是你做什么 工作的呀？ 是个人就能做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很多工作，所有工作是个人都能做。我们主持人这个工作能，是不是是个人都能做？ 当然了，我们曾经有一位非常资深的播音主持的老师就说，只要你会说话， 你就能做， 你就能做主持人， 对吧？ 是吧？ 但是你能把它做好就不一定了。 当然了， 是不是？ 对吧？ 哎，怎么听着接下来的感觉就要开始夸自己的味道了？所以及时的刹车了，是吧？ 对，来看看大家伙的啊。嗯，右手就说，嗯，我是在电器行业上班的一个促销员。 哦， 我们的职业病啊，就是静脉曲张，每天上班我都要在那儿站十多个小时，而且还没有正常的休息时间。 哎呦，这个倒是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去逛商场，就看到他们，嗯，就是也没有凳子坐嘛， 对， 站在地方 站着嘛， 静脉曲张，这个腿 真是，就跟我们的女主持人是一样的 啊。 真的，我们女主持人，尤其是电视台的那些女主持人，在做活动的时候，一站也是好几个小时，特别辛苦，而且人家还穿着十几公分的大高跟鞋。天呀，那静脉曲张的厉害。 哎呦， 真是好心疼， 看见了吗？一下子不一不小心就吐露了。磊磊最近经常出去跟女主持搭档吧？ 没有 啊。来看一下，那说了啊，我们是国家电网的。 哎呦， 你们可真的是我们的命根子。 对， 你们可千万一定要好好的工作呀！你们要是停电了，我们的命根子就都没了。说我们的命根子就是命啊，每天都要跟高压电打交道，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安全，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低估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最大的口号就是安全第一， 对， 预防为主。而且其实这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公益广告， 哎， 里面经常会说到 北京电视台有， 对、说就是当他们工作正常的时候，我们不会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是不是 就这么一句话就点到了你的痛处。 对，如果要是真的你哪天感受到他们存在了，那一定是你家里停电了， 是 对吧？所以国家电网，而且尤其到了夏天用电高峰啊。来， 香芋丸子还说，我是平面设计师，我的命根子大概就是我的审美了吧。 哎，这个是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蔡白首饰纯真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蔡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本栏目由蔡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好，接下来来看一条消息啊，说日前优酷、爱奇艺、腾讯三大采购方平台联合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檬影业、慈文传媒、耀客传媒、新力传媒六大影视制作公司联合发表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它的核心直指演员的高片酬。声明表示，从即日起执行，每部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节目全部演员、嘉宾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 40%， 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 70% 的最高片酬，单个演员的单级片酬不得啊含税啊，含税啊，不得超过100万人民币。好，有税啊，其实总片酬含税最高不得超过5000万元。好，这个职业有税的， 也就是乘一下嘛，乘以60%，也就是说最高的片酬一部戏下来不得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税后。 我就刚要踏入演艺职业啊，演艺圈 就跟你当头一棒， 那挺好。 就看执行力度了。 对啊，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五8月17号就是七夕节了。一年一度的北京七夕文化节呢，将于8月15号到19号在大运河畔上演。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以“情定运河，圆梦七夕”为主题，充分展示了运河文化特质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魅力。 好，再来关注一下中央电视台重点创新节目《唱给你听》，今天将在中文国际频道开播。《唱给你听》是一档原创纪实音乐采风节目，本着真故事、真体验、真创作的原则，一改传统音乐节目单纯的歌手献唱的形式，创新的将微型纪录片和演播室歌曲演唱结合起来。 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前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揭晓入围名单。林超贤导演的《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双双入选了最佳影片，吴京《战狼二》也在初选当中名列前茅。第34届百花奖将于11月7号到10号在广东佛山举办。 好，再来关注一下第7届鲁迅文学奖2014至2017七个奖项的获奖名单日前在中国作家网上正式公布。其中中篇小说奖、短篇报告小说奖、还有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奖评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分别有5部作品获奖，翻译文学奖4部作品获奖，共计34位作家学者获奖。 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呢，将于8月29号到9月8号在威尼斯举行。到时候，张艺谋导演呢将携新作《影》及主创亮相全球首映。威尼斯电影节呢将开启《影》全球红毯首映之旅第一站。那么此后呢，《影》将作为多伦多电影节主展映单元影片，在加拿大进行北美的首映，9月30号全国公映。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说说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很多朋友在聊着这个至尊宝，说哇好开心啊，我今天终于能够完整的听完你们的节目了，因为我迟到了。 嗨， 堵得不要不要的了， 堵得好厉害啊。随风飘走的云说，职业命根子吗？我想大概就是车吧。我在一嗨租车上班、我们公司上到5座车，下到轿车，电动车都是自动挡的、我们公司在北京，你这是做广告的是吗？并且西藏也有门店，欢迎大家来、车况很好、我也租过，我是你们的 VIP 会员呢，我还 你呀 啊对呀， 你看这磊磊真的是去健身房办3年卡，就是租个车弄个 VIP。 对呀、我告诉你， 是这样，磊哥，我最近开了个店，我跟你说是这样，你要 投一点的， 投一点，投一点， 500万、少说都不行 哦。小听众朋友们，这样咱们先接到广告，让我出去挣点钱好吗？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头品牌丽华快餐。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 4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了， 8月10至18日家电五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慈云寺云店。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因为最近这些。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因为最近这些日子呢，确实是天气多变啊，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而且很多地方因为下雨出现了很多的地质情况的变化。 没错， 所以如果各位您要出去旅行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这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 啊， 和大家这个来聊一聊最近的旅游天气情况。 来，有请张工。 你好，张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 好嘞，那么我先还是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北京这个昨天下了一场比较大的雨啊，从昨天17点前后到今天凌晨4点半，看来这个雨比较大。那么在通州啊、平谷这些地方，出现了100毫米以上的，像这个平谷的西番各庄是117.4毫米。那么现在这个天气看来还是阴沉沉、雾气蒙蒙的，局部地区还有一些小阵雨天气，这个看来降水量就不大了，估计在中午前后这个天空就打开了。但是呢，今天的午后到傍晚前后这个期间，像山区、西部、北部山区这些地方还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所以说这个像这种情况，未来一段时间看来这个雷阵雨会频繁地出现，所以说在北京旅游的话那么最好不要到山区去，因为北京这个山区还处在地质灾害的黄色这个预警之中。那么北京的天气看来未来就本周现在看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今天夜间还有雷阵雨，这个还局部地区尤其是在北部山前这些地方还有这个大到暴雨那么出现。但是明天白天啊，看来有一个分散性的阵雨和这雷阵雨这个活动，到明天的夜间还会有，你看这个雷阵雨这个天气这个持续的不断。现在看了14、15号这两天这种天气都会出现，那么这两天主要是它受到台风摩羯这个外围这个云系和副高东南侧这种 风的东南风的这种影响，看来这个局部地区的降雨仍然会比较大，尤其是在山区，尤其是西部北部山区的山前的地方，降水量会比较的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报和预警的信息，免得给出行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像北京，对北京来讲，看来从这个一个重大的天气变化呢，那么出现的17号夜间，那么这时候副高会东退南撤，那么北方的冷空气下来，那么这个现在看来也会带来一些雷阵雨天气，那么到了18号白天呢，那么就会变成一个秋高气霜的这么一个天气，那么地面的北风啊，会加大到30级，见5级，就是秋高气霜的感觉，才会出现。那么对北京来讲，那么本周这个天气看来就是前期多雷阵雨，中午时段呢，有时候天气还是会比较闷热，那么在后期呢，天气会凉爽起来。那么最高气温呢在29到31度，最低气温是22到24度，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刚才我说到这个台风摩羯它的影响，那么在昨天晚上22点30分左右，那么在浙江的温岭这个地方登陆了，那么它给上海、江苏、安徽那么这些地方呢带来了强的降雨。这个降水量达到了100到200毫米，伴有7到9级的这么个大风。那么未来看来它在台风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西南侧，沿着东南风呢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它的强度会有所减弱。看来在15号这个期间呢，它会进入到河南的东南方这个境内。所以这个看来这个台风的强度是非常强的，那么它这个移动的轨迹这条沿线上，未来呢山东啊、江苏、安徽一直到河南这一带都会出现强的降雨，那么外出旅行啊，那么一定要关注这一带的这个天气的情况。那么说到台风它的影响，那么在沿海地区的朋友他可能知道这个台风的威力和它的这个厉害。其实这个台风真正到了内陆来了以后，它有的时候的强度也会这个带来的灾害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说到这个情况，我想说一个案例，1975年8月这个特大暴雨，像河南这个特大暴雨这个情况，大家有的朋友也许知道，1975年8月4号到8月，到8号，那么这段时间呢，受到当时3号台风的影响，对河南驻马店信阳这一带，这5天的时间带来了1006.5毫米的这么个降雨，6小时它的降雨达到了830毫米。那么它创造了一个当时来说在现在的时候都是一个世界的最高纪录。但是在现在来看，你看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密图港这个地方，那么它是6小时创造了782毫米，那么在中国这个河南这个地方就是八百三。那么现在看来世界都还没有创造这么这个记录。所以说它这个台风，这个像这个摩羯这个情况，它没有一定的强度，看着它到达了这个地方。那么今天我说这个案例这个情况，就是提示咱们外出的朋友，就是一定要关注这个它的影响，它的沿线它的轨迹的影响，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好的，谢谢您 啊，再见。 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8，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的南五环的廊垡东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排队。同时呢，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外环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的后车是排队到了旧中桥。再来关注东五环七棵树桥、环铁桥、五元桥南向北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的后车是排队到了小交亭桥。同时呢，东五环化工桥、康化桥、大洋房桥北向南方向也分别各有一起事故。那么受其影响呢，平房桥到大洋房桥北向南方向车流比较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本来一起聊的话题说的就是这个命根子啊，比如说那个装修顾问小胡还说了，说吐槽好久没跟你们互动了啊，我是做室内装修的，我的命根子其实就是优秀的工人，只要工人活好我才能赚到钱啊，人脉口碑不是我有多便宜多能聊，而是我靠着手下的工人师傅，所以我宁愿多给钱把这师傅们留住。 对对， 然后呢，然后而且他还提醒说装修是有成本的，击穿成本的价格不，其实不是馅饼，那很可能是陷阱。 对呀，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还请回来了一位这个行业内的大牛啊，我们也想跟他聊一聊，然后呢他们这个行业的命根子是什么。 是是是，来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中信旅游的何鹏。鹏鹏你好啊。 哈喽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你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哎，欢迎何鹏。哎，这个这哪，你们旅游行业你觉得命根子是什么？ 我们旅游行业的命根子啊，就是我们旅游行业所有的在一线从业的前台的旅游顾问，以不好意思啊，前台的旅游顾问以及后台为我们客户设计产品的我们的操作，还有我们在团队带着客人去执行本次行程的领队， 都是一线人员。 对， 所以非常辛苦。 就是前两天我这个刚看的，就是在路上看到一个领队，就是我们说出去导游 就是大热天的他还得招呼很多人，而且关键这人出去以后他不停招呼，到了一个地方各种撒，得说上厕所的上那边，不上厕所过来过来，我看着他就是那种大热天我都替他觉得心疼的。 是啊，您别以为说哎呦人家领队人家导游多好啊，没事老跟着玩去，您可不知道人家这不是玩，得操多少心， 身上就有责任的啊。 您身上这次的所有的行程的舒适度满意度都在领队的身上担负着，万一有点什么突发状况他都得想很多的预案。像有一个客人就跟我回复，他说原来没觉得，他们觉得这次行程挺顺利的，就没觉得有什么，觉得是特别正常。但是当他去了这次行程之后，他有一天去了一个餐厅，发现这餐厅其实别人都在排队，只有他们这个团队在走的时候没有在任何一个餐厅排队过。后来他想明白了，这个领队在他们到之前都是提前40分钟告诉这个餐厅我的客人什么时候会来，要点什么什么菜，根据我们客人不同的口味，然后和这个餐食的禁忌和喜好来给每桌的客人安排不同的餐食，有没有小朋友啊，有没有这个不同地域的人啊，这桌是吃辣还是这顿要吃稍微咸一点，都会有调整。所以从细节之中来体现服务，我们为我们前线的领队打 call。 中信旅游品质保证。 对，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感觉当你 在享受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受到、 嗯、 但是如果真的你一下子感受到不一样的时候、 嗯、对对 对，你就意识到哦，原来人家原来是在这些细节上做的， 对， 下过功夫、 嗯、哎，对， 那这样吧，说一说吧、嗯、咱们中信最近这段时间包括八月份暑期是不是你们快忙坏了吧、 哎、暑期快忙坏了，这不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多月没听见我沙哑 的声音了，他的嗓子都这报价都喊坏了 带客人来来这吃饭啊，这吃饭啊、 嗯、 这景点啊、 嗯、 其实中信旅游呢在这个七八月份真的是也为了这个中国出境的客人也是操碎了心啊、 嗯、 我们每天出发的团队基本上是在60个团左右、 哦、 每一天啊从首都机场出发的，那么一个团拿20人30人算的话，基本上我们每天的日均发团量是在1800人左右， 我的天呀， 所以也很忙。然后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了， 好好好、 哎、那就是从今天起的每周的周一大家应该都能在电波里在这个时间、 哎、 我们说话吧听到鹏鹏的声音了， 哎呦， 给大家介绍一些， 当然你每次来你不能白来啊，你每次来得就带点好消息、 哎、对对对，那肯定了，现在其实已经到八月中旬了、 啊、 那么其实大家如果还想在暑期借着暑期的尾巴再出行一次，那其实时间就非常紧迫了、 嗯、 那么在八月中旬的团队对于我们旅行社的这个情况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小的尾单了、 嗯、 因为如果您就想带着孩子可能从九月初回来就已经很难了、 嗯、 那么八月底现在还剩什么团队还有什么优惠呢，今天可以跟大家说几个、 嗯、 那个让大家去听着看感不感兴趣、 啊、 除此之外呢在现在这个时间大家应该去计划什么时候的出行呢， 十一 黄金周， 对对对， 这个还有这个 中秋节， 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和黄金周真的是特别的良心啊， 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那日期安排就看你的单位够不够任性了 啊？ 因为咱们的中秋节的假期是20号，9月20号、23号、24号。 哦， 十一的假期呢是从1号一直休到7号。 哦， 那如果我任性一点，请一个25、26、27、28、29、30的假， 就一周假呗。 我这能连成一个13天的长假期 哦 啊，所以真的是超厉害。 哎， 有没有那个哪个员工不想干了？ 大帅，你的眼睛不要瞎转，你不许请这个假。 我在想，我还有几天年假，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这个8、9、10、11这个期间，今天想要出行，那其实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也可以在咱们的平台上做互动、 嗯、 那我呢今天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您想去的地方， 对， 以及怎么玩、 嗯、 还有在这个期间我们有什么特价的线路给大家， 对，凡是啊、哎、今天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电话或者给我们发来信息留下您的咨询电话的，我们日后如果您成团在我们中信成团一定都会有优惠、 哎、 是不是 都有优惠啊，这个6515-8199 6515-8299， 对， 是我们的两部电话，您可以打进电话来，不管是咨询也好，或者是这个怎么说呢， 报名也好， 询问也好啊，您都可以这个将来成团有优惠啊、 嗯、 那当然如果大家对于比如说接下来出行有什么样的疑问啊，这何鹏绝对的行家啊，都可以问他、嗯、来 达人哦 啊，达人达人达人啊 对，中信旅游呢在八月底啊其实为大家还准备了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还尚有一些余位的团队，那么今天呢、 嗯、 其实在我们出发版的这个节目上就跟大家送福利嘛， 好， 对吧、嗯、一直是秉承了这个节目的这个 宗旨， 对，那中信旅游专属老客户回馈团一价全含的优品，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14天的行程，8月25号出发。 8月25号， 对，很近啊。这个团呢，原价是14999，这也说是可以说是在这个暑假期间，欧洲团队算是一个 最优惠的了。 哎，一价，因为是一价全含的，您在那边的小费啊、自费啊，全包在团费里边， 嗯、 已经是比较优惠的一个团队了。 嗯， 那么包含哎有雪朗峰。在瑞士的一个雪山，我们去瑞士登雪山、 嗯、 那还有什么呢，贡多拉、 嗯、 威尼斯的小船，去体验船夫带您穿梭在威尼斯河道中的感觉、嗯、 我告诉你，我插一句，这贡多拉我当时想坐没敢坐，因为什么，太贵了， 哦， 就10几分钟80欧，大概相当于人民币600多块钱，就15分钟、 啊、 真的是、 哎、差不多。 那这个是含在里边的， 我们含在行程之中。还有呢塞纳河的游船、 哦、 带您去游览这个法国非常浪漫巴黎的左岸右岸不同的风光历史和这种文化在里边。 嗯， 然后还有呢卢浮宫的讲解，那都在行程之中、 嗯、 那么这个价格今天其实跟大家就是说在这儿肯定不是就说14999，肯定还有优惠嘛， 对呀、 啊、对不对， 来 1000-3000， 哇，1000-3000， 暑假的热门团队， 8月25号去德国，那就是10000多少钱？ 14999，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一价全含， 德法瑞意， 对， 减三千， 减完了是 一万。 1999，这是一个14天的团，跟大家说啊，一般来说就是德法日意这个行程啊，咱们走10天到12天，加上德国的行程会变成13天到14天，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德法日意。你把这个行程里边会领略到德国的，应该是在西南部，就是这个在慕尼黑 对 慕尼黑区域，能看到滴滴湖，能看到这个天鹅堡、富森、 浪漫之路嘛， 对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到因特拉肯啊、卢塞恩、瑞士啊，然后到法国巴黎啊、意大利，就是罗马、佛伦萨、威尼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14天的行程去欧洲。 哇，这适合什么呢？一个是有假期的，二一个就是适合这个小情侣们，三一个就是适合大学生朋友，因为他们开学晚 哦， 他们都是10号以后才陆陆续续开学， 没错， 正好利用这么一个错峰，价格才11000多。 真是 啊，所以如果各位您要抢线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打进电话来，先那个不会说就打进就报名了成功了，就是你可以先留一个电话，后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上啊。那接下来时间还有一位叫赵老板的就问了，说17号啊，我本来想带我媳妇儿去北京周边啊，这个玩一玩，度个小假，但是这几天下雨下的呀，山区也不能去了，说能给推荐一个叫浪漫点的地方吗？ 浪漫点的地方，您就是这两天北京确实天气不好，但是其实如果您要在这个节去浪漫的地方，您可以考虑鼓浪屿。带着姑娘去鼓浪屿去这个住民宿，然后也可以去广西银滩那边，这时候季节都非常的好。然后稍微远一点的话，大理的洱海，这都是特别浪漫的地方， 而且空气非常温度非常好，很适宜，20多度， 没错， 好， 所以时间也不会长。这样的行程，如果你选择双飞的话，基本上4天就回来了， 就够了。 好，还有一位蓝就问说，鹏鹏啊，西雅图有优惠吗？ 西雅图这边呢，就是我们会有去美国西雅图的团队，然后您这边可以现场拨打电话登记一下，只要您报名涵盖西雅图的，我们都给您优惠。一般去美国西海岸，西雅图作为西海岸最北边的一个门户城市，它呢有非常多的一些资源旅游，在旅游上都说一部电影叫《北京爱上西雅图》，对吧？然后大家可能对当时之前对西雅图都不了解，从那部电影之后慢慢打开大家对西雅图了解的门，大家能看到那边有能吃到阿拉斯加那种大螃蟹，可以看，因为西雅图离阿拉斯加非常的近，如果你要去阿拉斯加旅游，一定是从西雅图入境的，然后从西雅图这边本身这个城市就会，我们有一个天空指针塔，可以在上面观赏西雅图的全景，因为它本身也是个海港的城市。那么除此之外呢，西雅图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第一家星巴克，在派克市场的门口。那么你在那里去跟着我们朝圣的人，星巴克的这个粉丝朝圣的人去买一个星巴克的杯子，星巴克的 logo， 现在的 logo 是慢慢经过了它的这么多年演变而来的，你能去看到第一款星巴克的杯子，那个美人鱼 也能买到， 能买到，然后呢还可以呢在老派克市场下面还有一个世界上最恶心的景点，口香糖墙。 有听说过 大家拿口香糖，各色各样的口香糖做这种涂鸦，然后这种艺术的感觉，然后你可以留下你自己的印记。然后还有呢，从西雅图这边呢，大家也可以真的是就是做一些很多的这个世界500强公司在那边都会有一些设厂，比如说有波音，有微软。在西雅图，我们去波音的这个工厂是可以参观的，你可以看到一下飞机是如何制造组装。 咱们线路里面有这些项目， 都会带大家去参观的。刚才我说的所有都包含在行程之中。 您可以拨打我们电话啊，6515-8199和6515-8299。来，还有一位叫严的就问了，说带5岁孩子一家三口有推荐吗？ 五岁孩子一家三口推荐他们，咱们可以去一趟海边，去海边有两个地方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地方是新加坡，新加坡呢有海有乐园，带着孩子去环球影城，去这个圣淘沙，去里边体验一下这个新加坡，真的是为了旅游而创建的一个很多的人文的风光，特别的适合带着小朋友小宝们去。然后除此之外再推荐一个游乐园比较多的地方是日本。日本呢，这个您去一趟本州，从大阪这边一路玩到东京，大阪那边有环球影城，然后呢玩到京都，能体验日本的一些合适的一些文化，然后古都的奈良有鹿社，很多小鹿的一个神社，然后在这个千本鸟居那可以拍一张特别气势磅礴的穿着日式木屐或者和服的这样一张照片留念，妈妈可以美美的，然后再坐新干线或者跟着团队到富士山，然后富士山 拍一张明信片的照片，旁边还有人眼巴海能看到特别漂亮的锦鲤游在这个小湖水之中， 特别美 丽 小村子，我去过。对， 然后呢，在东京这边再去一趟迪士尼或者是海洋公园，然后在银座买买买，吃吃吃，逛逛逛，然后回来完美。 哎，那个还有哎。还那个还有爷们儿问啊，说单独去贝加尔湖九月份有团吗？ 哎，贝加尔湖单独九月份是有团的，而且这个时间呢是贝加尔湖旅游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旅游时间 了，关门之前 关门之前。对，因为每年到十月份以后贝加尔湖就会北国冰封万里雪飘 啊，对， 原来苏牧羊的地方 啊， 然后贝加尔湖、奥利红岛都是在八九月份去游览最佳时间，因为那时候你能看到一种从初秋到深秋的过渡， 哦， 然后旁边的这种针叶和阔叶林，它会有绿色、红色、黄色的一种渐变，然后湖水特别的蔚蓝清澈， 哦， 被称为地球的眼泪，那是。 哎呦，所以说还有机会哈。这么着，大家伙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发来信息，包括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我们进段广告，稍后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哎，我觉得是这样，有两条资讯合起来问一下鹏鹏。 嗯， 一位叫严的，就刚才说了，说新加坡、日本我都去过了，又一看这就是玩家，还有什么其他推荐？还有一位叫做幼稚的气泡水说了，我上初中了，我只想游历一下山水，8月20号才能去啊，有啥好推荐的？ 哎，游历山水啊，其实几个欧洲的几个选择是非常好的，初中正好可以了解一下世界历史。那么欧洲这边山水最美的地方，大家可以去一下北欧。 哦， 北欧尤其是在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在挪威这个地方大家能看到非常旖旎的峡湾风光，非常的漂亮。 嗯， 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大家就是峡湾除了北欧有，还可以去趟新西兰。新西兰就是 Windows 桌面打开那样， XP 桌面那样的，一步一景，然后去那儿真的体验一下牛奶比水便宜的地方，随时随地打开一杯纯净的新西兰牛奶。 而且关键是这样，他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就是电影，年轻人喜欢的那种电影的取景地， 对， 拍摄 王 石 一直在那边取， 对吧？ 魔戒，然后还有那个，如果你日本和这个新加坡都去过，那带孩子亲子游啊，还可以考虑两个目的地。第一个呢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地方，有这个动物，有植物，然后有海水，有宗教。那么之外呢，您还可以考虑一下所有带 Club Med 的海岛都可以，因为 Club Med 会有根据您儿童的年龄给他推荐不同的儿童俱乐部，孩子可以在这个儿童俱乐部里跟世界各国的小朋友成为一个好的伙伴，能交流，并且呢在这些游玩的过程中学到非常多的知识，因为基友会陪伴他一起成长。那么除此之外呢，沙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带着孩子去沙巴去看看海水，去长鼻猴，去那个红树林探寻长鼻猴，去找萤火虫。那么说到普吉岛，这个期间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期间去普吉岛人会比较少，确实人会比较少，所以真的很便宜。 哦，有多便宜？ 对，原价应该是在5000左右的普吉岛，现在基本上2800块钱，一价全含。然后呢，这个包含了小费，包含了自费，住别墅的。 啊，2800， 住那种大， 对，住别墅 的， 对，2800， 包含机票往返的机票， 往返机票就是原价，这就是5000，大概是在5300左右的一个团队，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去普吉岛的人比较少， 是因为原因嘛。 其实普吉岛最近是因为它是一个信风季风带的这种影响，所以呢，出海的天时候呢是其实是看天的，基本上就是看运气吧，我觉得运气好可能蓝天白云，运气不好可能会稍微受点影响，但是确实在这个时间价格超低了。 哦， 价格确实 2800，各位啊，如果您可以想了解更多详情，两部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鹏鹏，你那还有什么好？ 对，还有8月26号出发的土耳其特价9999棉花堡的温泉酒店，能免费泡汤，土耳其的天空之镜，带大家去图兹盐湖，会去到奥斯曼的小镇番红花，还有呢去看绿色清真寺，去伊斯坦布尔、卡帕多奇亚、库萨达斯和这个帕姆卡莱，然后这是在伊斯坦布尔一天自由活动，在费特歇伊的这个死海著名度假胜地带大家去感受一下。 这个行程多少钱？ 9999。然后带着孩子想去看马戏团呢，9月份我们还会有去俄罗斯的团队，那么8月份的 VIP 小团，8月23号大家去看一个含芭蕾舞和马戏团的俄罗斯。那么还有在10月份以后出发的英国行程，会选英国原价15800、14800，特价8999元起，甄选海航飞往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然后全程3至4星酒店，伦敦入住 Holiday Inn。那么这就是 刚才那是打五折了， 对，差不多， 好，好的，今天啊，谢谢鹏鹏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资讯。如果您想要继续了解的话，有两部电话，8 6515-8199以及6